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了，我太遗憾了，太可惜了。因为我搞了这么多年，我知道它的魅力在哪儿。 先带一碟儿那牛百叶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弦儿的传承人，张运华说，今年他将要举办单弦擂台赛和以学生为主的单弦专场演出，为单弦的薪火相传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东西当然灭不会灭，它只能慢慢萎缩萎缩，但是作为真正老百姓来讲，他还是喜欢的。不是前两届搞的这个天桥杯的比赛，就是业余的票友真不少，当然单弦的不多。不说普通的老百姓，你知道大学院校也很受欢迎，我们都相当的效果好。前两天又到中学演出，中学问他们听过吗？没听过。好听吗？好听。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好的东西给谁听都爱听。非常高兴咱们北京电台有一个这个栏目，作为我一个这个国家级传承人呢，我也有责任有义务来宣传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听曲艺，尤其多听单弦，因为它是北京特色非常浓的一种曲艺形式。我个人来讲，在我的有精力之年，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传承也好发展也好，我尽量的做，能够保留这种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形式。 北京城风味小吃说来不下几十样，它好像朵朵小花开满了枝儿，欢迎您亲口品尝方知其味儿，保证您满意而归呀、啊！您是面带笑味儿。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是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起高那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不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

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绅士的名字。如果不知道，一时处犯了这些人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性命难保，所以叫他护身符。咱们刚才案子里说的薛家老爷，你怎么能惹他呀？老薛家可大有来头啊，他这个官司本来好断，可为什么前任老爷不断？就是因为有各种关系，动了薛家人连命都保不住，所以告了病假，他躲起来了。前任老爷不敢断，你就敢断吗？说到这儿，他从腰带上挂着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抄写的护身符，递给了贾雨村。贾雨村打开一看，啊，就是呆呆的一愣。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朋友们好，大家好，冬老言之新春好。 谢谢谢谢。 眼看就要到兔年，多吃萝卜少吃草。 对，谢谢谢谢。 干啥都得赶浪潮，如今瘦小苗条最时髦。 本中心起名瘦而美，参加者必须是细胳膊细腰细大腿。 女的要像叶倩文，男的要像巩汉林。 为了把瘦的目标来追求， 我们欢迎各界瘦小人才来幺 六。 站住！站住！你们说说，你们这是什么队伍？说， 我们是 汉儿的协会代表团。 来来来来，二位，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胖儿美协会的会长 肥人姐。 大家好！各位，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这就是我们副会长 魏征。 这是瘦而美中心，是瞅子们交流经验的地方。你瞧瞧， 我们这些人呢，在胖而美协会里头是最苗条的。 对，我们每一个都是靓仔靓妹呀、啊！大家看看，就这腰条还靓仔靓妹，你看 这。哎，怎么了？在我们眼里，这些男士个个赛过周润发。 没错，跟你说，我们这几位女士在我们男士的心目当中，永远是玛丽莲。梦露， 过奖过奖，我们只不过长得有些味道罢了。 诸位，求求你们，现在世界上追求是以瘦为美，追求排骨美， 对， 超饱美， 没错。 正面看要像根铅笔，侧面看要像张挂历。 你这么说真的很节省空间呀，可以整个人贴在墙上吗？ 告诉你，现在人们一见面最时髦的话就是哟，你苗条了呀。 错了，每个人见到我就说伟哥你胖得好可爱呀。 伟哥你可真是 帅呆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到处都是减肥中心。 我跟你说，来减肥的是胖不出水平的。像我们这样胖的那么均匀，胖得出一定级别的，只有一个字，就是美。 是吧，肥姐，您真是苦命了。 那我就不明白，你们怎么会以胖为美呢？ 胖有什么不美啊？ 我告诉你，你们胖人吃饭费米，穿衣服费布。 对，那为是你们家的，你管得着吗？ 你可 就是。 我们不吃白不吃啊！ 你们吃了也白吃， 浪费。我们身体瘦，能穿能蹦， 对， 看见没有？ 像猴一样灵活。 我们虽然胖，我们能跳能舞，像熊猫一样可爱。 好，